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女班长陆波用胳膊撞了一下高瑜，不满地说：“正经一点，卓然无缘无故的精神分裂， 那我们大家得找找原因才对啊。” 班长陆波说话的时候瞪了柳沙一眼，心里说：“ 哼，什么东西，什么时候都想和男生调情，哼。” 陆波看见男生高瑜的眼光不断地向柳沙身上溜，他心里想：“这个女人真是狐狸精。”谢小婷观察到了班长陆波的心情，感到了一阵开心。他想：“ 我还没讲是和谁一起发现那只橡皮手套的呢。”哼，你以为你的男友是白马王子呢？其实是花花公子一个。 这个时候何教授也来了，走进寝室便说：“哎呀，奇怪奇怪，这好端端的卓然怎么会精神失常呢？哎呀，这奇怪奇怪。”何教授刚从医院回来，大家立即围上去去问卓然的病情。何教授说：“啊，打了针已经睡过去了，初步诊断呢，他是受了剧烈的刺激后造成精神分裂的。那么下一步呢，可能要考虑电休克治疗。” 这个时候突然屋角有人哇的一声大叫，那声音撕心裂肺。 大家循声望去，只见吴小丹捂着胸蹲在地上，脸色惨白。问他怎么了，他不断地摇头说：“ 别坐电梯，别坐电梯，那太残酷了。” 他一边说，一边拉着何教授的手摇晃着，仿佛即将要被束缚在病床上做电休克治疗的是他自己。何教授大惑不解地问着他说：“哎，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作为学院的学生，怎么还害怕电休克治疗啊？”高宇插话说：“ 小周是诗人吗？ 哼，怜香惜玉。这电休克真让人柔肠寸断呢。”高宇的话音刚落，吴小周猛地站起来，挥拳就向高玉打去。无奈的个子不高，手臂瘦弱，拳头打在高玉的胸口上，只像在石墙上碰了一下。“ 你混蛋，流氓，白痴！” 吴小周声嘶力竭地吼着。大家拉他坐下，为他这种情绪反常面面相觑。高瑜也因为这突然的狂怒愣住了，他喃喃地说：“ 我没说什么呀。” 何教授拍着手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寝室去好不好啊？卓然病得不轻啊，让我向他的好友好好的了解一下情况啊，也许呢 对治疗会有帮助。好吧，啊，大家都回去吧。好了，好了。屋里安静下来，郭颖、谢小婷、何教授都坐下来，准备好好的聊聊。班长陆波也留在了屋里。作为班长，他对同学的关照的确是挺热心的。他紧挨着谢小婷坐在床边，有一股好闻的香水味，是法国的 CD。 谢小婷心里判断着，这个时髦的女班长看来还挺有钱的嘛。何教授拿着那个银发夹反复地观察着，是卓然从后山捡到的，戴上以后就头疼。何教授疑惑地询问着。郭颖证实确实如此，他自己就戴过这个发夹，后来也头疼失眠。据说20年前文革中有个女生死在后山下的防空洞里了，后来只发现了白骨、衣扣和发夹。郭颖小心翼翼地提示完以后，何教授的脸色突然十分难看，就像发生了胃病一样。啊，这毫无联系吗？这会是20年前那个发夹吗？这完全是你们胡思乱想，胡思乱想，这简直是集体的臆症吗？几个女生面面相觑，不知道何教授为什么突然生这么大的气。人对空间的感受非常的奇怪，仅仅少了一个人，这屋里就倍显空旷。卓然住进医院了，夜幕落下后，这屋子里竟有点凉。谢小婷冲完了澡，穿着裙子在屋里转了一圈，说：“ 漂亮吗？” 郭颖知道，这小妮子又要去约会了。郭颖紧张地说：“ 哎，我说，今天晚上你就别去了，啊，我一人留在屋里害怕。” 啊，谢小婷显得心情很好。 我不出去，让他到这里来好吗？ 这种方式，郭颖当然是更难接受。想到对面的蚊帐里，一整夜的亲昵声，那是没法叫人安心睡觉的。大一的时候，谢小婷曾经干过一次这种胆大妄为的事，第二天遭到了郭颖和卓然的强烈抗议，从此以后他就再不敢引狼入室了。 哎，你呀，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再决定同不同意你带他来。 郭颖提出了这个要求，是想拒绝谢小婷的荒唐的提议，因为他知道谢小婷一般不会让他的那个他曝光的。 然而谢小婷把手举在空中说：“说定了，说定了，那我就告诉你。” 说完了，他趴在郭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 郭颖叫起来：“啊，别理他，别理他，你简直鬼迷心窍了。我告诉你，他是个浪荡小子啊，你还跟他去后山，原来如此， 你们碰到的那个橡皮手套，那是上帝对你们的警告。 谢小婷说：“ 小声点，我的姐。我就是跟他玩玩罢了呗，没什么。陆波， 还不是就和他玩玩。其实陆波在外边早就有男朋友了。 不可思议。” 国英赌气似的说：“ 随你便吧， 只是这坏小子，别想到这亲事一来。” 你们要去哪儿啊？ 后山呢？ 谢小婷说：“ 你看，星星都出来了，难怪大家都说医学院的后山是恋爱天堂。” 说着，他抱歉似的在郭颖的脸上吻了一下。 我的姐，在屋里别害怕，我一定早点回来。 其实，郭颖比谢小婷只大三个月，但谢小婷嘴甜的时候就叫她姐，弄得人生不起气。郭颖说：“ 我倒不害怕，只是后山上阴气沉沉的，你可别叫什么什么魂啊鬼的绊住了就行。”“ 别吓人了。” 谢小婷在他的背上捶了几下。 都是学医的，还相信什么魂啊鬼啊。 话虽这么说，谢小婷临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心虚，他自我壮胆地说：“ 没关系，还有他呢，男人阳气重，鬼魂沾不了身。” 这种约会是一种什么吸引呢？让人胆大妄为，一意孤行。郭英把门关上，独自在灯下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上床拿起了文章。他随便拿起一本书翻，他没有关寝室里的灯，他觉得这样安全一些。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上铺也不会有卓然翻身的动静了，当然也再就不会有卓然的梦话声了。卓然现在怎么了？郭颖把翻开的书盖在脸上，默想着 他怎么会有精神分裂呢？ 卓然曾在梦里喊背后有人，难道这屋里 是有什么影子惊吓了他？ 郭颖把书丢在枕头边，侧脸从蚊帐中望出去，屋内空空荡荡，谢小婷的床上胡乱地扔了一些衣物，是他临走的时候选择衣服时候丢在床上的。郭颖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些衣物，衬衣、牛仔裤、胸罩、短裙、连裤袜，他心里无端地紧了一下，想到在夜半的后山上从树上悬挂下来的那条滑滑腻腻的东西，他无端地觉得那是死人的衣物。他不想再看这些东西。郭颖伸手关了灯，屋子里瞬间漆黑。随着眼睛的适应，物象慢慢的朦胧起来。外面的走廊上有轻微的脚步声。郭颖从枕头下摸出表来，凑在眼前看了一下，凌晨2:05。什么人在走动啊？郭颖在心里不禁咚咚的直跳。此刻郭颖强烈的希望谢小婷快点回来，多一个人这屋子里就会有生气了。他合上眼 想象着谢小婷和高瑜快上山了吧。他想象着那些石阶儿，那些黑色的树木，那些灌木，他们躲在什么地方呢？对了，一定是上次发现断手的那个地方，在山顶的凉亭西面，穿过一大片密林，那个仿佛是绝路的地方。唉，那里真是个隐蔽之地呀、啊。猎人们真是无孔不入，什么偏僻的地方都找得到。进入大学之后，真是自由了。郭颖想起中学时期，即使到周末要和同学们聚一下，也会遭到家长的盘问。啊，都是些什么人啊？男生啊，还是女生啊？到什么地方玩啊？多久回家呀？这些问题使郭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犯人，所以他宁愿待在家里，一边听那些拷问。只有到姐姐家可以自由来往，他想到了姐夫，想到了那个周末的下午。郭颖在蚊帐里翻了一个身，他感到有些燥热。他突然羡慕起谢小婷来。进入大学之后，自己虽说是自由了，但反而没有地方可去，每天除了教室就是寝室，最多也就去图书馆坐一会儿。天热了，有时候晚上到后山散散步。他又想到了后山。谢小婷此刻在做什么呢？想到这点，她的脸上有点发烫。她已经是20岁了。有人说，20岁的女孩如果还是一张白纸，那她肯定就是老土。说这些话的人仿佛都很自信很快乐。她缺乏自信吗？似乎有一点儿。他郭颖没有谢小婷那样的细腰，细腰衬得谢小婷的身材很迷人。不过有一次冲澡的时候，谢小婷突然喘了进来，一边脱衣服一边对着他的身体看，还说：哎，郭颖，你知道不知道，男人其实是最喜欢你这样的身材的。郭颖觉得谢小婷的话有点下流。郭颖在蚊帐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室内的空气显得闷热，可能是窗户关得太死了吧。他翻身下床，走到窗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从窗口望出去，校园树影婆婆娑娑，空无一人。后山像一栋黑墙似的挡在远处，树尖之上挂着几颗稀疏的星星。突然他看见一个人影从后山中走了出来。是谢小婷吗？他盯着那个影子移动。那人影走到人工湖边的路灯下面的时候，他看清了，那是一个男生，吴小舟。吴小舟跟谁谈恋爱了？郭颖抱着这种好奇心在窗口一直张望着。可是直到吴小舟回男生宿舍很久，下山的路上都没有出现任何人。吴小舟，他单独在后山待到凌晨干什么呢？郭颖想起了吴小舟写的诗。他把丝袜描绘成毒蛇，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人们普遍有靠墙而坐的习惯， 这是否来源于丛林时代的安全意识呢？还有待研究。但不管怎么样，当背后空空荡荡的时候，人会觉得不踏实。那天凌晨，郭颖趴在窗口观望后山的时候，他的背后却是室内的虚空。他突然感到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出了冷汗，他条件反射地转过身来，室内却空无一人。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肩膀，刚才那种被拍的感觉是那样的真切，他的心里一阵惊跳。房门是关得好好的，他走过去开了门，走廊上亮着灯，但仍是空无一人。当时是夜里三点，不可能有人走动。他望着走廊的尽头，那似乎有一个人影，确切地说是走廊拐弯的那边有一个人，而灯光将那个人的影子投在了正面的走廊上。谁站在弯道那边呢？强烈的好奇心和一种挑战式的冲动使郭英走了过去，他故意把脚步声放得很响，可那拐弯处的人影仍然一动不动地映在地上和墙上。显然站在弯道那边的人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那很响的脚步声。离弯道只有两步的时候，郭颖故意地咳嗽了两声。然后鼓足勇气一步跨了过去。弯道那边的走廊上仍是空无一人，沿着走廊的窗户边有人在铁丝上晾挂着一件衬衣。郭颖松了一口气，为自己的惊恐感到好笑，但是刚才肩膀上被拍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郭莹转过弯，重新回到屋里，看见谢小婷已经溜回来了，正弯腰收拾他自己凌乱的床铺。谢小婷头也不抬地说：“ 上厕所去了吧？” 郭颖不知可否地嗯了一声，接着打趣说：“ 天还没亮，怎么就回来了？玩够了吧？” 谢小婷红扑扑的脸上毫无倦意，他对郭颖伸了一下舌头说：“ 还不是回来陪你呀，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怎么遇见鬼没有？”“ 我才不怕什么鬼呢。你呀倒是要小心点啊，长得那么漂亮，鬼都会爱上你。” 谢小婷上了床，坐在蚊帐里。他要郭颖也钻进他的蚊帐坐了一会儿。他把手放在郭颖的膝盖上，狐疑地说：“ 你说，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 从谢小婷迷惑的表情里，郭颖感到他在后山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这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下面是谢小婷的讲述：“ 晚上10点左右啊，我和高宇在后山的凉亭见了面。他呢，就带我去老地方，我说那个地方太寂静了，况且上次在那儿发现了那只莫名其妙的橡皮手套，我现在想着还害怕。”高瑜说：“ 那就另外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离山上的小径还是要远一点，以免被另外的同学撞见。” 他拉着我的手呢，在树林里东弯西拐，有树叶不断地碰到我的脸上，我感觉到光线越来越暗。他说：“好了，就这儿吧，我们就坐下。夜里的露水是地上的青草有点湿润，可是我们不在乎。我靠着他的肩头，从黑色的树叶的缝隙中能看到一颗一颗的星星。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们依偎着，他让我体会到暗黑之中最神秘的激动和快乐。那一刻，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显得遥远，显得不真实。郭颖，你别嫌我放纵，我对他还是有防线的。在这最后的防线上，无论他怎么恳求，我都不会答应。男人在这点上就像一条狗，你让他吃够了，他就会很快的跑开。相反呢，你把他爱吃的东西举在手里，他就会长久的围着你转圈儿。你认为很坏，其实啊，男人更坏。至少对高于这种男人， 就应该这样。 嗯？什么？ 后来？ 后来高玉不高兴了，他说我并不爱他。 我说，别说爱这个字好不好？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尽管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 就这样吧，别不满足。 说这话的时候啊，我正很舒服地躺在他的腿上，当我无意中转了一下头的时候，突然看见我们侧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人影，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她侧身坐在一条石凳上一动也不动。我示意高玉看，她也看见了，并且凑在我的耳边低声地说，不知是哪个年级的女生在等男朋友吧。高玉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有人呢。如果他是后来的地方，那他怎么会坐在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呢？因为约会者一般都不会这么选择地点的呀。想到了我跟高玉刚才的那一番亲热，我感到脸上有点发烫。如果他都看见了，怪难为情的。这个女生也是古怪，那这么大的后山，什么地方不可以坐呀？她偏要坐到我们附近来。这个时候高瑜呢就又凑在我的耳边说，他说也许是来偷窥风情的，他说别理他。我说，哼，别用你们男人的心来判断女人。高瑜说，女人也有欲望啊。他一边说一边又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我说这样不太好吧。他不理我，并且将我的衣服推上去。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我给他的最大限度了。突然我警觉的睁眼向侧面望过去，奇怪，那个白色的人影不见了。我推去高瑜的头说，你看你把那个女生吓走了。高玉抬起头来愣了一会儿说，不对呀，这个人怎么来去都没一点动静呢？说完他就推开我，他站起身来向那个女生坐过的地方走过去查看。很快他就反身叫我，他的声音有点惊恐。我赶快跑过去看，那白色人影坐过的地方原来是一片水洼，更没有什么石凳了。你说他怎么可能坐在这儿呢？面对着这片积着雨水的林中洼地，我跟高瑜都愣住了。我们不敢在这儿待下去了，我们就拉着手走下山。路过防空洞的入口的时候，封在入口的那堵墙黑乎乎的一片，显一张紧张的大嘴。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女人就是从这个洞里出来的。20年前文革中死在这个洞里的女生，据说就是穿着白衬衣。老校工也曾说看见过穿白纱的女人在天亮前的后山凉亭上。老校工说他惊奇地咳嗽了一声以后抬头再看，这个女人就不见了。高瑜说，他说我是胡思乱想， 但刚才出现的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她也没法解释。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你说一个女孩子她怎么可能独自在这儿出没呢？ 坐在文章里，谢小婷的讲述使郭颖迷惑不已，他动了动身子，谢小婷一把抓住他说： 别走别走，别回你床上去，我也害怕。 再有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郭颖侧耳听了听，屋里和整栋宿舍楼一点声音都没有。天亮之前，屋子里的暗黑在不断的加深，大概是那弯清冷的月牙儿已经落到后山那边去了吧。挤在谢小婷的床上，郭颖感到眼皮发沉，他强令自己说： 睡吧睡吧，上午还有整整三堂课要上呢。 迷糊之中，谢小婷一阵阵抽风似的悸动，老将他捧醒，他拍了拍谢小婷的脸颊说： 嘿，怎么了？做梦了吧？ 谢小婷睁开眼说：我根本就没睡着，我听见有人在屋里走。 郭颖故意提高声音说： 啊，这屋里有人吗？这是你的幻觉。 谢小婷说：我还听见卓然的铺位上有人翻身，是卓然回来了吗？ 啊，怎么可能呢？ 郭颖在黑暗中朝蚊帐外面望了望， 卓然早就到精神病院去了，你别胡思乱想了啊。 谢小婷突然把脸埋在郭颖的身上，轻声地说： 你说卓然会死吗？ 这是谢小婷在天亮之前的惊恐中一句无意的问话，没想到后来竟应了验。郭颖后来回忆起谢小婷的这一预感的时候，才真正感到害怕。卓然是在这个晚上之后的一个月死去的，当时正快到暑假了，还没离校的同学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很震惊。据说卓然是回家后遭遇不测的，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有所稳定，医院认为他可以回家继续治疗了，他的父母也强烈的希望能够早日接他回去。他们认为卓然长期待在精神病院里，治疗效果也未必就好。没想到，回家后少了医院的严格的监督，卓然竟偷偷的吞了不少玻璃铁钉之类的东西到肚子里去，内脏完全破坏了。到大出血的时候才发现，然而已经晚了。当然，这是一个月以后才发生的事，在现在这天亮之前的暗黑里，谢小婷只是恍惚地感到卓然的铺位上有种奇怪的声音。郭颖忍不住下了床，啪开了灯，卓然所睡的上铺空空荡荡。郭颖站在床前对谢小婷说： 你看什么都没有吧？你呀，你是在后山受了凉，所以老是疑神疑鬼的。 说完，郭颖重新钻进蚊帐躺下以后， 直叫，快睡快睡， 困死了。 室内开着灯，谢小婷就安稳了许多，她像猫一样蜷缩在郭颖身边，不一会儿便似乎睡着了。然而郭颖却没了睡意，刚才下床时看见卓然空荡荡的床铺，想到同时快两年的同学现在竟然住进了精神病院，心里不禁升起了一阵凄凉。屋子里黑暗无声，地球的这一面还没有转到迎向曙光的方向。郭颖感到自己和谢小婷正睡在一道很深的裂谷里，毫无疑问，有一张模糊的大脸正阴毒地俯视着他们。刚才肩膀上有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的感觉，证明那跟随他们的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卓然一定是首当其冲，但他还来不及说出他遇到了什么，他的神经已经像琴弦一样的折断了。现在他像一把废琴，躺在精神病院，陷在那些非理性的哭喊、大笑和嚎叫之中，而自己也加入了那种叫人撕心裂肺的行列，多么可怕呢！想到这儿，郭英感到脊背发凉。卓然没来得及说出他遇到了什么，也许类似的东西现在正一步一步地向谢小婷逼近，并且自己也已经在这个可怖的边缘上徘徊了。从寝室到后山，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看来是盯上他们了，并且采用了一个个击倒的方式，先是卓然，现在轮到谢小婷和自己了。郭颖感到身体发抖，他紧紧地抱住了谢小婷。这个罗曼蒂克的美人在饱受惊吓后已经昏昏入睡了。郭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渐渐地热起来，那热量从谢小婷的身上源源不断地流向自己。他从谢小婷的胸部间闻到了一种异性的气味，那残留在谢小婷身上的电流使他头晕目眩。他将手放在自己的腹部，想到了中学时在姐夫家的经历，那是一种极度惊恐和兴奋的体验。那么，这种极乐园里的果实，是否天生和惊恐死亡有联系呢？郭颖想到了后山。在这个冷静有序的医学院里，那座林木茂密的后山却藏满了男女同学们的激情和不羁，而这仅仅是因为暗黑的后山可以为每一个人保守秘密吗？是不是曾经深埋在后山洞穴里的亡灵散发出的气息像一种激素弥漫在后山呢？20年前，那是郭颖和谢小婷们出生的年代。四个学生，三男一女被关进了这后山下的防空洞。这四个人，当时的身份是红卫兵组织勤务组的成员。勤务组，也就是头的意思。医学院是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大本营被另一派红卫兵组织的炮火攻占以后，头们自然性命难保。但是这种死法没人能想到， 被秘密地绑进防空洞，用砖头水泥封住了洞门，一直无人知晓这一残酷的事实。直到8年过后，这个秘密才得以曝光，但人们看见的只有白骨了。学校老校工讲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手有点发抖。 一堆白骨啊， 他说， 还有衣扣、钢笔，跟一个发夹混在白骨里。唉，惨呐！ 关于文革，郭颖从书籍和长辈们的回忆中知道一些概况，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当时才刚刚出生的他，居然今天在校园里嗅到了这个久远年代的气息。一切都从卓然捡回那个发夹开始，那个不知谁失落在后山的发夹，他将卓然带到了精神分裂的迷雾里。郭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一定要解开这个谜团。这个突然袭来的决定使他兴奋得有些发抖。他从谢小婷身边坐起来，他看见蚊帐外的黑暗已经在变淡，天快亮了，后山又将显露在夏日的晨光里。可是他的秘密潜伏在密林中，到晚上便随风而行。我一定要弄明白。郭颖轻手轻脚地钻出蚊帐，拿了牙刷、毛巾去洗漱间。各个寝室的同学还没有起床，在走廊上，空旷的像是一条无人地带。郭颖坚定地踏响了步子，他心里说， 我什么都不怕，我要弄清楚一切，并且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去后山观察。 郭颖后来所做的一切，让胆大的男生们也瞠目结舌。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